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几代相声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要请上的呢是常白二老常宝霆先生和白全福先生，二位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杨耀芳。 白全福这个相声演员啊，眼力最好。 呵，您这是夸奖。 你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还真看不出来。您搞什么工作的？ 哎呦，看不出来 啊。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大夫。 哦，医生 啊， 嗯，您是搞内科也是外科呀？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什么？ 我研究的是特科。 特科， 你看听着新鲜，恐怕大家听着也新鲜 啊！ 你就知道内外两科。 对， 内科讲究心肝脾胃肾，外科讲究筋骨皮肉血。 对， 内科有病了吃药扎针， 啊， 外科有病了也吃药扎针。再不行动手术，对吧？ 啊啊， 科学进展嘛， 嗯， 甚至于拉 啊 换，比如说啊 啊， 那你说吧， 啊啊， 你心坏了。 对啊，你才心坏了呢。这怎么说话呢？ 是我随便就举这么个例子，就说这个外科呀，人家动手术 啊啊， 你的心呢 啊 打打的坏了。 这我说你哪国人呢？ 坏的简直是不能治， 啊， 不要紧，别害怕， 啊啊， 没关系，外科就有这样好，把您的心摘除。 哦，我没心了，啊， 不要紧， 啊， 当时得一个大狼，活的大狼， 啊， 赶紧把这狼宰喽。把他那个心掏出来给您安上，缝合好了。嗯，你呀， 啊， 好了， 就这么快好了？ 你这跟好人一样。 嗯， 比如说啊， 啊， 你肺烂了， 我肺又坏了。 哎呦，烂的简直的，那没法办，甭着急 啊， 把您的肺摘除。摘除没肺了 啊， 不要紧， 怎么 找一个大黄狗， 嗯， 赶紧给他宰了，把他的肺取出来， 嗯， 给您安上，缝合好了，您好了。 嘿， 比如说您肚子坏了， 我还有好地儿没有了？ 摘除， 嗯， 不要紧， 嗯， 找个大老鼠 啊， 越大越好， 嗯， 把他那肚子弄起来给您换上， 嗯， 缝好了， 嗯，好了。哎，我肠子又坏了呢，我换一个鸡肠子。这倒不错，我是狼心狗肺鼠肚鸡肠，全让我占了。你改我。 我这是开个玩笑啊， 啊 没这么换的， 嗯， 不过我就说现在这个外科呀他进展了， 嗯， 他能够摘除，就说这个是人家研究的。 哦， 我这个研究不是内科，不是外科，不是动手术， 嗯， 是特科。你要到我那药房一看，就知道我研究什么药治什么病。嗯，我那儿有堂号。 您那儿什么堂号？ 不是大人堂啊，也不是乐人堂啊， 嗯， 我那儿叫香蕉堂。 哦，香蕉糖， 嗯， 哎，您跟这 QQ 糖、水果糖在一罐子里装着吧？ 什么糖？吃的？ 我吃的那香蕉糖。 香风之香，交友之交，这么个香蕉糖。 嗯嗯。 到门口那一看，我那广告， 嗯， 一目了然，什么药治什么病都知道了。 哎， 上写着香蕉糖， 嗯， 祖传八辈五。 哦，哎，你等等吧。什么叫八辈五啊？ 就研究这个药这个病， 我们上辈研究了八辈儿了。 嗯， 到我这儿不能说一辈儿啊。 嗯嗯， 半辈儿。 哦，半辈儿， 八辈五。 哦，这叫八辈五。 嗯， 这是什么呢？药名， 药名是秘制蛮心利己绝命丹。 哦， 此药专治男妇老幼一切诸虚过损、心惊反复、令人不测等症。常服此药，大有滋阴补毒、生奸添巧、亏心损德、伤天害理、忘恩负义之功、妙难尽术、用当从心。不信者，请尝试之，方知欲言不谬矣。 哦，还不谬矣。 我那儿还分多少科 啊？啊， 多少种呢？ 是啊， 第一科就是布症。 啊，布科。什么叫布症啊？ 就是这个病啊，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啊。这不那么着呢？ 你呀， 啊， 不是东西。 对了，你不是玩意儿。我你怎么意思？ 你这举 骂人了？ 举例子老急，你这 我本来急嘛。不是东西，像话吗？ 说这人不是东西，好坏？ 坏， 这就是病。 哦，这就是病。 是我治这病都带个布字儿。 这多少种呢？ 五十多种呢。 您念叨念叨， 医治不公道。你 听，您等等，晚上，这不公道啊，就是一说，嘿，这人可不公道，这是话。 这人不公道，好坏 啊？坏， 病。 啊、哦，还是什么呢？ 不体谅，不憨厚，不认账，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依好，不施交，不妥告，不开招，不出血，不持缰，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客气，不失茬，不上钱，不拉线，不顾面，不合槽，不报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插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棍，不够格，不使劲，不分裸，不认错，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道，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我都治之。 火啊，要得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丸药。 哦，丸药。 嗯， 什么丸药？ 伸腿瞪眼丸。 啊，吃下去一伸腿一瞪眼完了。 哇，一伸腿一瞪眼，病完了。 啊，病就好了。 哎，吃这药有药引子。 什么药引子？ 没药引子送不行 啊。您说说。 一袋六六粉，两瓶敌敌畏送价。 他这逮耗子呢啊。 刚才说的是不正 啊。啊， 另外还有梅正。 哦，梅毒。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没剩，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这没哪个呢？ 就跟那个不一样啊，就是每一个病都带个没字儿啊。 这多少种呢？ 也五十多种啊。 啊，您说说。 一是没根基，没品性，没良心，没厚称，没人味儿，没德行，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监工，没拿手，没把柄，没沾针，没恻隐，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血性，没心眼，没大小，没深浅，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份下去，没理找理，没敢好心，没好主意。 嗯， 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气没囊，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进阶治之。 这没准爸爸也是病啊。 这我都能治。 哎，我问问您，您研究多少辈儿了？ 八辈儿五。 八辈儿五啊，您研究十五辈儿也白费心机。 为什么白费啊？ 啊，你治这种病啊是人的毛病 啊， 有个头疼脑热到这医院见着大夫有说的，您这种病没有说，我有头疼脑热到医院见大夫，大夫，我脑子疼，我恶心吃不下东西去，我胃口疼，我吃点什么药，有说的，像您治这种病，有说的吗？见着大夫了，大夫，那我没羞没臊，我没准爸爸。不说呀。 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这是人身上的毛病 啊。 他绝不讲 啊。 我们研究八辈五了。 嗯， 还用他讲啊？ 你把我眼头里一过，我这么一干， 我就知道你有病没病。 是啊， 如果你有病，我就得给你瞧。 是这话？ 当然了。 哎， 干嘛呀？ 你看咱们这剧场来了多少位观众？ 哎呦，太多了 啊啊！太多了。 嗯， 哪位有这种病？ 这些位 啊， 这说实话啊， 就在座的这些位， 嗯， 一位有这病的也没有。 您说什么？ 一位有这病的也没有？ 一位有这种病都没有？ 有你也不敢说呀。 说， 揍你！ 你看，你看，他这个话说的，那干有人有不敢说。冲他这句话，我仔细看看 啊， 各位坐住了啊 啊！ 这我不客气， 你看看， 我瞧出哪位有病，我请上了我就给看。 哎，好， 坐准了啊。 嗯， 现在我要仔细瞧一瞧，看看谁有病。哎。这时候一看，哎呀，你看这么些位呀，就有一位有病啊。 谁？ 哎，你？ 我啊？你也就说我？你这说的是胡说八道。我有病 了。有病了。 让各位看看，您瞧这精神，瞧眼神。您瞧这身体，甭说身体眼神，今天早晨吃的早点，四个烤饼，二两一个，两碗馄饨，又加了四个鸡蛋。我吃多少东西？午饭。 行， 六十饺子， 吃的 管不上。 吃的多对吧？ 啊， 坏了。 怎么了？ 越吃的多越坏。 什么意思？ 没日子吃了，这是 我呀！ 哎呀，病入膏肓，再不治就完了。这个人这个病啊，如果再不治，完。 哎呀，哎呀，我有病，您受累，您给我看看吧， 看看啊 啊！ 我们这个看看，我得给你好好摸呀。 可以， 坐下、 啊， 请坐。我呢给他号号墨，那么我就能号出你这个病的情况。 好， 对不对啊？哎，把手伸出来，搁在这儿。哎，对了，号墨啊，号墨啊，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说你这干嘛呢？ 号墨呀。 这还是大夫呢？ 怎么了？ 这墨门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墨门在这儿，大方墨呀。 墨门在这儿。 啊， 我这是特科。 我，特科就好这儿啊。 特科后头。 好。 嗯。弹奏一声， 哎呀！我什么病啊？ 你这病不轻啊！ 是啊，我没病也让你给吓出病来了。我倒得什么病了？ 这个病， 啊，我得什么病了？ 还没看出来呢。 哦，没看出来，我趴下了。要看出来呢，我得背过气去。 我再摸摸吧，刚才没摸好。嗯。你这个病啊，是气上所得，对吗？ 对， 对不对？ 好啊，我就好生个闷气。 什么好生闷气？好生闷气，你得不了这病。 嗯， 他这气是气人有的气。 哎，您等等，什么叫气人有啊？ 红眼病。 什么叫气人有？ 看人有钱生气，想着法跟人借，借完了还不还。人家一找他要啊，算得罪他了，这叫气人有。 还有一种病， 什么病？ 笑人无。 笑人无， 别人没钱你笑话人家，人有点为难事让你帮忙甭打算，别人帮忙你呢还给人踹了，气人有笑人无。先说这两种病吧，有没有？ 你啊， 甭害臊，你这有没有？你这这观众也不是外人，这 哦，这么回事儿？ 反的意思？ 你跟我嘀咕什么呀？有没有？你跟大伙儿说呀，倒是有，倒是没有啊？ 有倒是有，他穷用不惯。 你看。还不好意思，你不单是气人有笑人无啊、你还是净光棍怕财主，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掐短处捏，又种谷又埋饭，锅里吃锅里拉，一马勺换一锅，软的欺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不顺南不顺北，敲锣边站钢沿，说大话使小钱，架势里吹牛腿，翻过来掉过去，一片嘴两片舌，骑着脖子拉屎，得了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引恶扬善，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破坏公义恬不知耻，吃蜜心食你拉硬卷屎啊 啊！ 口是心非，见钱眼开，失亲才黑，六亲不认，赊借如白捡，还账认丧去，瞒上不瞒下，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拍打呵护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尖狠，霸道厉害怪，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撞抢拿，拔花灯踹，笑里藏刀，吃里扒外，贼手毛脚，你是人面兽心呐！ 这全让我得了， 这还是小病。 这还是小病， 得了大病了。 我这什么大病？ 四个字，伤沟破反。 伤， 伤天害理的伤。 沟， 沟穿土匪的沟。 破， 破坏国家的破。 反， 反动透顶。 我呀、 别上我这治去啊。 怎么了？ 没词儿，我这没药。 不，你也得救我呀。 这就一偏方。 什么偏方？ 枪毙。 枪毙呀。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常宝霆先生啊和白全福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作品，叫《杨药方》。这作品呢，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太有机会啊在舞台上看到了，这也是老先生当年很难得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段传统相声的录音。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单口相声的小段吧，请上常连安先生啊给咱们讲个小笑话。等门 如在这个劝业场上，一男一女打算上这男士。走咱们男士看看，好啊，俩人没谈开，三轮，这就三轮，咱们溜达这不远，不行，我不愿意走道，不愿意走道。他俩人没谈爱，俩人要谈到爱上了，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姐这男士俩人，姐这溜溜达达走的杨柳青，他不累，您信吗？那这你是了不得，夫妻嘛。男女，你要到了这个，拿这个月份来说，外边晾点衣裳，或者是个小褂，谁的？住大杂院，谁的小褂啊？找不着主，这位女的出来了，我看看。哦，我们的，我们先生的，他就指他们先生的，一闻就闻出来了，你看，神秘的很。比如有个五位六位的晚上没什么事凉快啊，在过道或者是在一间屋子里头，大伙儿正说着话呢，外边叫门，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声音不大，开门或者一咳嗽就得，女的就听出来了，哎，你们今儿几个这儿坐着啊，我看看去，我们当家的回来了，出来一看没错，一听或者咳嗽或者是声音，就知道他们当家的回来了，一看哇，你今天回太晚了吧，差一个钟头了，是开会，开会去，起大风，怎么没戴帽子，进来吧。

6566-1566 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8658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请上常氏相声世家宝字辈里最年轻的一位常宝峰先生，来和王佩元先生合作，为我们表演一段相声《花的礼赞》。 啊，朋友， 什么事儿？ 你往远处看，那一片片火红的茶花多像朝霞啊。朋友，我这眼睛是近视，远方的东西一概看不见。朋友，那请你往近处看，这一片片橘红的月季多像落日的余晖。朋友，我这眼睛还是色盲，一沾眼神就分不清。 那你看这洁白的梨花多像白衣天使，我这眼睛近视色盲，外带散光。你看这粉红色的桃花像不像娇媚的少女，我这眼睛 你这眼睛应该抠出来的。 抠出来像话？ 什么也看不见，你留着它干什么用呢？ 您这什么没有，我看什么呀？啊，空的看什么？ 跟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嗯， 你对花儿， 我你这干嘛呢吧？ 啊， 你这干嘛呢？朗诵呢？ 对呀、 啊，啊，怎么着吧？活怎么着？ 你这演员不合格呀？ 怎么了？ 我这不无实物的表演吗？你应该通过我对花的赞颂做出应有的反应。 您那意思，我跟您来两句。 对呀、啊， 您上来就跟我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来， 演员 就 我来两句 啊。 你 听 着，啊。您听这嗓子还不错。 行 啊，牡丹花呀，你真牡丹。 嗯， 玫瑰花呀，你真玫瑰。月季花呀，你真月季。芍药花呀，你真芍药。 怎么样？ 嗯， 四句废话。废话那就不易。我跟您这么说，我这人呢，一没养过花， 二没这方面知识，您让我朗诵，这叫强人所难。 这么说你对花没有感情？ 哎，对了，我又不是蜜蜂，干嘛对花有感情啊？ 那您的生活情趣是？ 一个字儿， 什么？ 吃。 吃， 哎，吃是生活当中最实惠的享受了。 哦， 常言说得好啊，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呀。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想什么呢？ 明儿该吃什么呢？ 还没离开吃， 哎，生活就是这内容。 告诉你朋友， 嗯， 一个人不但要有物质生活，还得要有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 啊？ 什么是精神食粮？ 你看看电影，听听戏，瞧瞧相声，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都是精神食粮。 啊， 养花就是其中之一。 哦，这就算精神食粮。 对呀， 您说这我还没理解， 怎么的？ 怎么个精神食粮爱上？ 给您举个例子， 您解释清楚了。 比如说，您下班了。 哦，我下班了。 您走在了大街小巷， 嗯， 到处是百花盛开，五彩缤纷，春风吹来，阵阵飘香。 哎呀， 您当时什么感觉？ 嘿，我感觉精神焕发。 您在这美好景色的熏陶下， 啊， 是不是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呀？ 是这个意思。不过您谈的这是社会的环境，刚才咱们说的是个人与花的关系。 一个家庭也是一样。 有什么联系啊？ 当来到您家里， 嗯， 您的屋内非常的整洁。 哦， 向阳窗前摆着火红的石榴花，碧绿的君子兰，雪白的茉莉花， 嗯， 是不是会感到您的小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呀？ 那是，你吃不上喝不上，你就没心思养花了。 如果来到您家， 嗯， 满地都是烟头废纸， 嗯， 盆里边放着孩子的尿布，窗台上摆着几双球鞋， 嗯， 绳子上挂着几天都没洗的袜子， 我们家是吐出一个臭字。嗯， 您坐那儿再一吃，不是味儿。 不行吧？ 不是味儿。您说这环境对您的生活有影响没有？ 有影响， 有吧。 不过这说回来了啊，您说这个养花这是个人的情趣爱好，您比如说我就没这方面爱好，那怎么办呢？ 那你也离不开花啊。 怎么离不开呀？ 给您举个例子。 你往下说。 您跟您那个情侣 啊 在公园相会。 哦，我们正谈恋爱呢。 您的情侣 啊 拿着一束红玫瑰， 嗯， 你捧着一把并提莲。 您等会儿，我们遛花园干嘛还自己带着花啊？ 红玫瑰并提莲，这都是象征着爱恋。 哦，这还有说辞呢。 你们是坐在柳荫树下， 哎呀， 观赏着艳丽多姿的鲜花， 多好， 说不尽的知心话。正谈到情浓处， 怎么样？ 远处飞来的对对蝴蝶向你们表示祝愿。你说你的心情是？ 我感觉我们是天底下最美好的鸳鸯。 哎呀，这感情够生动的。 哎，要怎么一沾我对象我就爱激动。 如果给您换个环境，恐怕就没这种感觉了。 换哪儿啊？ 坟地。 我们怎么上那儿见去了？ 那儿清静， 就图个没人去。 你们约会的时间， 嗯， 是晚上10:30。 那是我对象刚下中班。 你的情侣， 嗯， 给你递了俩海螃蟹， 知道我好吃海货。 您揣着半瓶二锅头， 那是为了壮壮胆子。 天是阴惨惨的， 日子差点。 你们来到了一座坟头后边， 嗯， 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越说声越小啊。 是啊， 你看他是俩眼发拧，他看你是俩眼发直。这时候天黑的不见五指，就见两嘴小白牙在那咯吱咯吱的嗑螃蟹。 妈妈呀， 您说您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哎呀，我们这不是情人恋爱呢， 那是， 这是鬼狐幽会呢。 这让您说谈恋爱是公园好呢还是那坟地好呢？ 您这不都废话吗？当然公园好了。 经过在公园的恋爱， 嗯， 你的情侣住院了，哎呦，我对象得什么病了？给你生一个大胖小子，这在速度上是不是稍微的快了一点啊？这是婚后十个月的事，您得说清楚了，是吧？你得到这个消息， 嗯， 马上给他送去了一盆水仙花。 哎，外行了，外行了， 啊、怎么 生小孩应该送鸡汤，送水仙干嘛？ 水仙象征着吉祥如意。 哦，又有说辞了。 你端着水仙花， 嗯， 来到了病房，看着他那苍白的面容和可爱的小宝宝，当时你是激动万分。亲爱的， 你受累了。 谢谢，不要客气，希望您对孩子能够喜欢，那是一定的。 对， 你说你看着这小宝宝，你高兴不高兴？ 多好啊， 孩子是生下来了， 对， 你可死了。 嗯，我们家是包子铺，一屉顶一屉。 生老病死，这个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啊，我死了怎么着吧？ 你离开了人间。 哦，去世了。 你的亲友把你安放在万花丛中， 怎么把我尸体搁花里了？ 表示敬仰和哀思。 哎呦，那可得谢谢您。 您躺在鲜花里， 嗯， 再看您的仪容 怎么样？ 是那么的安详，是那么的镇定，是那么的老实，是那么的一动不动。 您都废话 啊！ 甭说动，我一呲牙你就跑了。 如果按照您生前所好料理后事， 嗯， 恐怕就没有这个意义。 我生前什么所好啊？ 您喜欢吃啊？ 那是多的忘不了的事儿。 那就应该在您脑袋头喽放个猪头，身上来半扇排骨，一手拿一肘子。再撒上点猪蹄儿， 好吗？我等于死肉摊上了。 再给您举个例子， 您甭举例子了 啊！ 我已经理解了。 怎么着？ 我们生活当中啊，花确实起了不少的作用。 它不但能够美化人的生活， 嗯， 更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哦，花还能育人。 比如说，你是个战斗英雄， 我是为解放军战 士前线杀敌立功， 怎么样？ 我是你的远方朋友， 嗯， 随信给你寄去了木棉花， 干嘛呀？裴元同志， 到，希望你像英雄树那样，永远战斗在祖国的边陲，感激祖国人民。你腿折了， 我战斗负伤， 从楼上掉下来了。 英雄掉下来了？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人。 您说清楚了。 我随信给你寄去了冰山雪莲。 哦， 小王，希望你像雪莲那样，与疾病做斗争。勇敢地活下去。 哎呀，谢谢祖国人民的安慰。 你刑满释放了， 我又改犯人了。 这又是一个人了， 变得可够快的。 随信给你寄去了罂粟花。 罂粟花 就是大烟花。 哎呀，你怎么还给我寄大烟呢？ 胖胖，希望你像罂粟花那样变害为利，兼功补过。 好，常老师 啊， 通过您这么一谈呢， 啊， 我发现您这个联想力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这个鲜花是值得我们颂扬。 可是，在四害横行之时， 嗯， 愣把鲜花说成了毒草。 怎么 说养花是资产阶级？ 胡说八道！热爱生活人，我们需要花啊。 他们把很多花都改了名字。 怎么改的？ 牡丹花不行 啊， 象征着富贵，不行。 那怎么办呢？ 改啊！ 怎么改啊？ 改成反羞花。 牡丹就改叫反羞了 啊，玫瑰改成反帝， 嗯， 月季改成天天毒，仙人球改成雷打不动。 那么那个喇叭花叫什么呢？ 禁军号。 禁军号 啊， 并蒂莲， 一对红， 石榴花， 大团结， 死不了吗？ 死不了， 嗯， 那不正是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您那不撂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黑暗已过，春回大地，看今朝繁华似锦，欣欣向荣啊。牡丹花， 嗯， 玫瑰花，月季花， 少有话，在这万花丛中更显示出英雄化、模范化、光荣化，祖国处处是鲜花， 万紫千红啊。 你说今天的花为什么这么鲜？ 哎，鲜花鲜花嘛，啊，不鲜的是色料的。 不，今天的花正是因为有明媚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肥沃的土壤和园丁工人的辛勤劳动了。 哦，就是说生长在这个时代无比的优越， 所以我们应该像花那样昂首怒放，把美好献给人间。 对，我们应该献给人间。 对， 应该像花一样。 常老师啊，你可根据我这个条件，根据我这意思，我能成为一朵什么花？ 你呀，啊， 什么花？ 你根据你的职业啊和你的外形啊，你像仙人球。 我怎么像仙人球呢？ 相声讽刺事业带刺儿，多好！仙人球。 哎呀，您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不过这个外形差了点， 差点， 惨点。您能不能给我换一个美丽一点的？ 美的 就是漂亮的， 暂时没想出来。 您没想出来？ 没有。 我自己纳闷出来了， 是吗？ 我自己寻思出来了。 那你寻思？ 您看，你这看不出来，各位观众，您看，就跟我这富态劲儿，我像不像那个牡丹？ 啊，牡丹您可不像。 怎么呢？ 牡丹是花中之王，艳冠群芳，唯有牡丹真国寺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您这模样的，动得了京城吗？ 对，我这模样跟这花不合套。 对了，我想起来了， 我像那个梅花。 梅花？ 梅花 不行。 怎么的？ 梅花是铁骨红心，在隆冬季节开放，它能顿消人们的寒意，它能够报春呢。一树独仙天下春，你能报春吗？ 我没那梗劲儿啊。啊，那么我像菊花。 菊花你也不像啊。 怎么呢？ 傲霜挺立，凌寒不凋，大有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概。你有这气概吗？ 代表不了中华民族啊，我连我们家还煮不了事儿呢。 那个，要不我像那个莲花。莲花也不行啊。 怎么呢？ 出淤泥而不染，你有这风格吗？ 不是莲花，我说这舌头我耽误事儿，我跟你， 我是那个兰花。一花香满庭，您身上有香味吗？ 我什么花都比不了啊。 那当然了。 不是，你也给我想一个花啊。 想一个 我也得开呀。啊， 想一个我怕你不乐意。 没那事儿，只要您说来我是花，我准高兴，我请您吃海货行不行？ 正是这样。 正是啊。 我告诉你，有一种花你最合适了。 您说呀。 这种花啊，从招手到成熟只用2分钟。 哦，就这么快呀。 而且它不用阳光，不用雨露，不用土壤，不用施肥，只用点配料，端上来大伙儿都高兴。 都什么花啊？ 溜腰花。 吃货呀。 欣赏了程宝峰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表演的这段花的礼赞，下边呢我们再次请上常伴二老常宝霆先生和白全福先生为我们表演一个相声小段爱优点。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哎， 的确是水平很低。 是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哎，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 暖水平啊，想话。 你看这个相声啊，它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是，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不错，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都是材料嘛， 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是，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什么呢？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怎么意思呢？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对，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是，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哎，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